可是虽然是个护士，他有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就是参加了一些音乐社团，自学了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毕业之后呢，就一边做着护理的工作，一边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然后他发现呀，好像这两件事情不可以同时做呢，不可以同时兼得呢，充满了恐慌感。他写下了一首歌，早安长颈鹿，雪莱陪你一路上，听听歌，保持好心情。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让质量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 东西你早已 精准离我，其实宁愿你别答应那么快。提分手的人往往想再努力看看，谁真的难一刀两断。我也清楚这次不该再心再见不难，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多喜欢只是恶性循环。说抱歉不难，可我们是否还相爱也无关，像是相聚结束某一个阶段，但却的记忆将谁保管，都不是太乐观。 现在是9:14。是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合圣空亮丽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合圣空亮丽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温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六，农历7月19。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今明天津阴，29到20度。首都北京阴，29到21度。以上天气来自于三河气象台。欢迎来关注健康美好生活。我们知道低碳生活是非常简单的，从家居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就可以做到了。洗衣粉水仍可用，拖地省水真开心。当洗衣机洗完衣服要甩干它们之前呢，就会将一些的废水排出去，但如果让这些洗衣废水这么白白的流掉了就太可惜了，因为第一道废水里含有一定量的洗衣粉或者衣物洗涤剂，用它们来拖地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清污效果是非常的好。而第二次甩出排干的水比第一次要干净很多，又可以拖一遍，然后第三次的废水更干净，再拖一遍，这样一来呢，地面就变得干净光亮了。如此做法，洗衣拖地两不误。人生就像一块香料，只有在坚持的信念如柴，坚守的行动为火炙烤中，才能够散发出最美丽的芬芳。生活小贴士，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感谢收听。 安全生产最强音， 安全生产最强音第二期，三河市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根据三河市市安委会印发的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和三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三河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督导方案，我市成立以市长和副市长为组长的7个督导组，从7月至10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依法严惩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严重失信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有雪雷陪着你。这个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父母们会带着小孩，特别是婴儿啊，去游泳。那脖子上套的呢，可能就是那种颈浮圈，就套在脖子上让孩子浮起来。最新的消息，美国儿科会的专家提醒说，这种充气型的产品接缝的密封性是可能非常差的，很大的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游泳圈用的时候要特别留心。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来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疯狂的人是我、哦、无法不爱你美，说你也爱我、永远不愿意被失去你。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心中，你在远方眺，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悠悠桃花凉，前世路你怎舍想，这一回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南方月色为你思念成狼，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铺满爱人生，片片芳菲如水流。 现在是9:4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抚慰音乐纷纷，风和盛空最美的声音。

1033，三和圣姑最美的声音。 今天是2017年9月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在上午的时候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你分享三个小时能量好音乐。先来听歌，这是来自爱乐团的作品，名字叫做天涯。 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他也在叫我多情，影子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多少年快乐和忧伤，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风来风快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 这是他们2005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时这个专辑出来呢，是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听众学语他说呢，在初三的下午半时间，坐在教室门口的水泥台上吹着牛，然后迎面就走来了长发飘飘的语文老师，一路上坡路，而老师出现的瞬间，喇叭里面就是莫名其妙的响起了这首歌。

销、拒绝传销、抵制传销、共同打击的良好社会氛围。清除传销这一危害社会的毒瘤，为全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做出不懈努力。温馨提示，如果您的出租屋内有以下活动迹象，极有可能是传销组织活动，请提高警惕。一、门窗长期遮掩，人员频繁进出。二、经常有唱歌、鼓掌、喊口号等声音传出。三、室外晾晒大量衣物，室内堆积大量行李、床被、牙缸等日用品，居住人员数量明显超出房屋容纳的正常标准。四、不允许上门收取房租，不允许进屋查看。三河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2017年9月5日。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能量音乐时间正在继续进行当中，我是最有能量的场景陆雷克斯。这个星期呢，孩子们都陆续的前往学校上学去了。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的模样，不仅让我想起了我的孩童时代。那个时候，小小的书包里面总是装了很多的书本。不过呢，除了书本之外呢，我们都有过在书包里放别的东西的经历。比如说，我就把家里的小猪存钱罐放在书包里面，带到学校里面跟大家去炫耀。结果拿回来的时候，小猪存钱罐已经粉身碎骨了。这都是我当年的童年回忆呀。 我开始知道自己要的是吃饭，我开始说服自己别起早睡晚，我开始厌倦自己可怜的模样。有什么压抑别管，有什么压抑仍继续成长。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光彩。我还是寂静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我还是忙忙碌碌一个人去早睡晚，享受着边缘地带，又高兴又光彩。我还是寂静默默一个人去吃早餐，没你在身旁也一样。自己要的是吃饭，oh yeah。 我开始说服自己别起早睡晚，我开始厌倦自己可怜的模样。有什么压抑别管，有什么压抑仍继续挣扎。 说到，在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在书包里面装过很多不是书本的东西。

歌《半岛铁盒》。雷克斯突然间想起，在小学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文具盒都是那种铁盒装的，而这个铁盒里面除了铅笔之外，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方宝他说，曾经有一个男生呢，会把毛毛虫装到大家的铁盒文具盒里面，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拿出铅笔来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两个女生在课堂里面尖叫。而对他自己来说，这就是当年的童年阴影。而在雷克斯的童年里面，班上有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她的书包里、文具盒里面经常带着毛毛虫，而且还经常带一些树叶子、水果什么来喂他们。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女孩真是一个女汉子。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她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什么